那么确实从出道开始呢，黄渤可谓是出演了一出出的好戏，是吧？在荧幕上呢，也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角色。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呢，就来跟各位用好歌一起来回顾一下黄渤的一出出好戏哈。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觉得黄渤在荧幕上塑造的哪一个角色是您最喜爱的呢？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很多人呢认识黄渤都是通过2006年上映的影片《疯狂的石头》，是吧？这部影片呢真的能算是影坛上的一个奇迹了，至少在当年是的。那个时候呢，国内观众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呢，已经在就是开始追求大片啊，这个大投资、大制作、大导演，演员呢也是要大牌。但是呢，《疯狂的石头》一个都没有。导演宁浩是个新人，电影的投资呢也很低，制作成本只有300多万。那演员阵容当中呢，从颜值上看一个能拿得出来的都没有，是吧？从名气上看呢，整部影片当中最大的就是凭着《春光灿烂猪八戒》和李卫当官火的徐峥。那么那时候呢，徐峥还没演过什么喜剧影片，也不是书圈101的山珍哥哥，但是呢就是这么一部片子在当年几乎成了一个现象级的影片。电影上映之后呢，在票房、口碑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呢创造了超高的话题度。而黄渤呢也是凭借在影片当中贴近生活的表演博得了各位的认可和喜爱。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这部影片《疯狂的石头》的主题曲，由刘德华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叫《泪斗泪》。那么至于为什么刘德华会为这部小成本影片唱主题歌呢？这一点呢，其实之前我们跟大家说过，因为他本人就是这部影片的投资人。 扮笑意假装风趣，无事无地扮真趣，又骂我诸多不对，样样事泼我冷水，蠢计就有罪，正计就冇罪，一切你欢聚，好一个诸葛侯瑞，嘿嘿嘿，拒绝认罪，为什么找点根据，事事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交瘁，为此为我怨气居，伤过泪斗泪，伤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闹，我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变多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惧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我是对，我是对，每种想法至安以后，谁主宰有罪，被判有罪，悭点眼泪，找点根据，事事撩我去斗嘴，若遇到身心教碎，为此为我怨气居，想过泪斗泪，想过泪斗泪，想下又有罪，蠢一世不算犯罪，嘿嘿，我信错会降罪，日日夜夜尽力闹，我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变多有罪，日日夜夜尽力做，我不惧日后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你最终是多尽废墟，日日夜夜尽力闹，我不惧自问做人从不心虚，总有乐趣，我是对，我是对，最终显示变多有罪，日 夜尽力做我不累，日何便能求得安居？敢去面对，我是对，我是对，每种惩罚至安以后，谁主宰？ 累都累来自刘德华，出自影片《疯狂的石头》的主题曲。可能呢，当时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哎，一部发生在重庆的故事，为什么用广东话做主题曲呢？其实呢，一点也不奇怪哈，因为影片当中的台词呢，基本上都是方言，对不对？重庆话、广东话、庆岛话、唐山话。主题曲呢，用广东话来唱，也算是延续影片台词的一个特点。那这部影片取得成功之后呢，导演宁浩又在09年拍摄了他的第二部作品《疯狂的赛车》。那么同样是喜剧，同样讲述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么同样呢是采用这样的多线索的叙事手法，影片呢几乎是复制了《疯狂的石头》的模式，当然呢也复制了成功。但其实呢，宁浩最初并没有计划打造这个所谓的疯狂系列，影片呢最初名字叫做《银牌车手》啊，因为呢，真正和赛车有关的片段不到整个影片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宁浩呢不想那么取名，但是呢，制作方还是把名字最后定为了《疯狂的赛车》，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名字让大家呢更关注这部影片，也延续之前《疯狂石头》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影片《疯狂的赛车》主题曲，由黄渤和航航共同演唱的歌曲《兄弟》，当中有一些同期声很有意思。 门前操场的旁边，熟悉的小卖店，你的游戏机，我的零花钱，让我们快乐一天。书本的里边，女孩的相片和那懵懂的誓言，被老师发现。 哈喽，哎，怎么办怎么办，挨揍呗。 18岁转眼，书包扔向天，一起闯大千世界，希望在春天，一年又一年，忙碌占有了时间。直到有一天，朋友送给我那种红色的请柬，才发现你我成熟的脸。睡的房子还得天天出差，经过烦恼躲过精彩，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总是会有很多无奈，哪怕梦想仍在未来，你我心心依然明天在天边，只能短信聊聊天，语气和表点依然很从前，感觉就像在身边。 朋友是长线，鼓励的语言像撑起那片天，对你说谢谢。 哎，客气，去去，没跟你说。 手交叉起来，向着天空说声拜拜， 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想想生活不算太坏，哪怕跌到 头再来一杯。我们一路走到现在，无限寻找理想未来，为了一家睡的房子还得天天出差，尽管烦恼多不精彩，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总是会有很多无奈，哪怕梦想仍在未来，你我信心依然，明天会平分无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微笑伴着我们泪水，双手交叉起来，向着天空说声拜拜。我们这样走到现在，想想生活不算太坏，哪怕跌倒勇敢起来，不过从头再来，因为有你存在。 哎，最近怎么样？ 还行，不错。 要行的话，你那钱是不是也该还我了？ 哎，我当什么事儿呢？那个。 先回去了，走了啊，拜拜。 哎， 电话联系。 哎哎。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疯狂的赛车》的主题曲，由黄渤和航航共同带来的《兄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黄渤在银幕上塑造的哪一个角色是各位最喜欢的呢？微微说了，我已经看了一出好戏，非常喜欢。其实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于和伟。今年之前呢，我一直以为他是老男人一辈的啊。第一次看他的戏还是《新三国》，他演的刘备呢，非常的老气。后来呢，在《大军师司马懿》里面演的曹操也很老气。但是呢，最近看他上各种综艺去宣传一出好戏，还有电视剧《猎毒人》，发现，哎，他好像没那么老啊。在2008年之后呢，黄渤在影坛上留下的作品其实呢并不多，然而呢他的名气却是开始暴涨了。这是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演了一部名为《斗牛》的影片。这部影片呢算是一部黑色幽默影片，讲的是抗战时期一头奶牛和黄渤扮演的农民牛二共同出生入死的故事。那凭借这部影片呢，黄渤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男演员。这件事情呢，其实可以算是他职业生涯上很重要的拐点之一。因为呢，黄渤性格好，情商很高，所以说金马奖对他呢非常喜爱。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几乎都是年年出席金马奖，当过颁奖嘉宾，这个当过这个评委。12年呢还担任了司仪，他自己都调侃说，这个除了金马奖主席没什么可以给我做的了。要知道金马奖在整个国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黄渤呢很幽默，很健谈，很接地气，这样的综合形象呢深受台湾地区观众的喜欢。那这也为他后来出演这个痞子英雄系列奠定了基础。那么这个系列呢本身就是商业片，而且呢这个 IP 原本是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本身就带的一定的这样的观众基础。所以说呢，电影上映之后呢，又反过来推动了黄渤在年轻观众群体当中的人气。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呢，总结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幽默健谈和接地气的这样的人的话，而且性格好情商高的话，那么走哪儿都会招人喜欢的。好吧，一起来分享电影《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的主题曲，由萧敬腾带来的天敌。 标太神秘，只明白我妒忌。如果天生有能力，注定身不由己。如果牺牲有意义，收获在哪里？如果恐惧无边际，至少真相会累积。 天敌来自萧敬腾，同样也是影片《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的主题曲。那么黄渤呢，第一次出演《痞子英雄》系列是在2012年，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他还出演了另外一部话题度超高、创造了票房神话的影片，就是《泰囧》。其实呢，黄渤参演这部影片纯粹是属于救火性质，因为最初呢，他的角色是给王迅的，就是松鼠哥王迅。但是呢，电影有很多镜头都是在国外拍摄，但是呢，王迅的身份是军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法按照剧组的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办理出国手续，所以说呢，黄渤才接下了这个角色。记得当年这部戏上映的时候呢，有几个话题特别热门，一个是徐峥第一次当导演，一个是黄渤在影片中的那些搞笑的拌嘴片段，还有一个就是王宝强的表情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影片的插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呢很简单温馨，所以说很多观众特别喜欢。但其实呢，当时这首歌最开始只有一段旋律，还不是为这部影片专门写的。那创作者赵英俊以前就想到了，但是呢一直没做成成品。后来呢，徐峥找他的时候呢，他看了粗剪版的影片，就觉得哎，这个旋律跟影片很搭嘛，就扩充了一下这首歌曲。于是呢，后来就放到了影片当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赵英俊和夏君妍共同带来的《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就要和你在一起，是来自影片《泰囧》的插曲，由赵英俊和夏君妍演唱。其实呢，还有很多很经典的角色都是黄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塑造的，比如说《泰囧》里的高渤，对吧？再比如说《西游降魔篇》当中的孙悟空。不过呢，这俩情况还不太一样。《降魔篇》最初呢就是找黄渤来演，但是呢黄渤直接就给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呢，周星驰塑造的孙悟空太成功了，自己根本不可能超越。结果呢，周星驰亲自打三次电话，黄渤才同意出演。那为了避免被比较，黄渤呢也刻意演出了一个和周星驰版本完全不一样的孙悟空。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临时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影片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片段，就是黄渤和舒淇跳舞，哎，扭腰，对，往前送，对吧？这段呢完全是黄渤的自由发挥，而且呢没有按着剧本来演，而且他俩呢当时哈哈都笑场了。但是呢周星驰看来效果很不错，所以说呢就一直拍了下来，并且呢放在了正片之中。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西游降魔篇》的主题曲，由舒淇演唱的《一生所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待会儿见喽。 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啊，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是又到雨季了，气氛不算 融洽，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近。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还是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我市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用好歌回顾黄渤的那一出出好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纯情说了，《西游降魔篇》里印象最深的就是黄渤跟罗志祥两个人都客串出演，其实呢戏份都不多，但是呢反而成就了影片当中两个最大的经典，尤其是黄渤教舒淇跳舞那一段，虽然说拍的时候已经笑场了，但是呈现出来的感觉呢非常自然，看的时候呢也没有觉得很违和。我后来呢看了幕后介绍才知道那是临时发挥的一个片段。木头鞋也说最喜欢的还是《疯狂的石头》，什么时候看都笑得停不下来，黄渤在里面的演技实在是太完美了，一个有想法有胆量但是丧到极致的小贼，这个角色本身也很讨巧，加上黄渤的演技完美。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他说泰囧里高博爆粗口那一段看得我们一家乐得不行不行的。很多人呢都说黄渤的为人非常好，非常绅士，这是因为呢多次在公众场合他对女性非常的体贴，非常的尊重。那么在镜头之前哈，享受他照顾次数最多的女演员应该就是林志玲了。一起拍戏录节目，黄渤呢对他很照顾。两个人呢结缘于电影《101次求婚》，和这个《西游降魔篇》一样，这部影片呢也是2013年的2月上映的。那么最初呢在拍电影的时候呢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哈，后来呢一直也是相互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黄渤的人气和话题度呢还不像现在这么高，大家呢谈到他最先想到的还是他的长相，其次呢就是他还没林志玲高。但是呢每一次谈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呢，林志玲都会尽量的维持黄渤的形象，就像后来呢黄渤一直在维护他一样，可见两个人的情商和修养都在很高的水平之上，也难怪他们会成为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电影《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由周子妍演唱的《立秋》。非常符合眼下这个季节哈。 花等着有人带你去流浪，你想睡去在远方，想一个美丽童话，那本书花了又该飘落下梦想，我们俩喝了又分享一对船桨，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如梦，有些长留在心中，于是有时疯狂，有时迷惘，有时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一束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爱了又关，相爱的模样，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如梦，有些长留在心中，于是有时疯狂，有时迷惘，有时长，总要有些随，有些如梦，有些长留在心中，于是有时。 立秋来自周子演，它是同样也是影片《101次求婚》的主题曲。其实呢，黄渤的演艺道路还离不开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是谁呢？管虎。刚才呢，咱们说的那些影片其实都算是锦上添花，但是呢，管虎找黄渤来拍戏可以说都是雪中送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几次管虎找黄渤都改变了他的命运。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呢，还要追溯到2000年，当时呢，黄渤还没进入演艺圈，甚至都没当演员的想法。结果呢，演了管虎执导的一部戏叫《上车走吧》。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戏，特别幸运，我在当时这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当时我就觉得里面这个人是谁啊，长得那么丑，但是演得真好，我特别喜欢这个片子。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黄渤。黄渤呢，拍了这个戏之后呢，对表演就产生了兴趣，决定考学当演员。那么黄渤第二次演管虎的影片呢，就是《斗牛》。刚才我们提了，这部影片黄渤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男主，从此的演艺生涯一路往上走。在2013年的时候呢，黄渤又出演了管虎执导的第三部影片《厨子、戏子、痞子》。那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还和另外两位主演张涵予和刘烨一起尝试了一种新的制作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美国独立影片的制作模式。啥意思呢？就是大家都是零片酬出演，但是呢，大家一起当老板，等影片上映之后呢，再从票房里来分成。那这种模式呢，在国内不多见，但是在国外，尤其是好莱坞，很多独立影片都是这么产生的。好吧，一起来分享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主题曲，由朴树演唱的《送别》。 晚风拂柳笛声， 角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庭前绿酒叫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送别，朴树的演唱，出自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主题曲。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用好歌回顾黄渤的那些一出出好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国庆的时候，黄渤呢自掏腰包做了一批套票。这啥套票呢？就是能让这个购买者半价观看三部影片，心花怒放、亲爱的和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为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这仨片同时上映，而且黄渤都担任了主演。他说呢，是为了表示自己不偏心才这么做的，因为不管去宣传哪一部影片，他都会说啊，这是最值得看的国产影片。他每次说完，他就觉得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但是呢，这三部片子确实都值得一看。《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对吧？前面呢，我们已经简单的聊过这个系列的故事。那么《心花怒放》呢，是他和宁浩合作的又一个票房奇迹。那么记得这部影片当年呢，是上映一周票房破6亿，是当时影史上最快突破6亿票房的国产影片，而且后来呢还成为了2014年国产影片的票房冠军。相信呢很多人对影片当中的插曲《去大理》还有很深的印象，是吧？当时呢这首歌的热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年初的时候呢创作者郝云登上了春晚，很多这个观众非常喜欢他，而这首《去大理》呢又成为他为影片《心花怒放》量身打造。歌曲呢又好听又贴合剧情，所以说才能从同时期的众多影视歌曲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呢相信很多朋友去 KTV 的话应该也都会唱这首歌吧。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去大理来自郝云。记得2014年的国庆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三部影片同时上映，心花怒放还有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那么还有一部呢，就是黄渤和赵薇共同主演的 打拐题材的影片《亲爱的》。因为影片呢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所以说上映时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能让大家正视这部影片，剧组呢还为它改了个名字，最初的片名呢叫《亲爱的小孩》，但很多人都把它简称为小孩。不知道的人呢一听名字还以为会是一个儿童片，为了消除这个误会呢就改成了《亲爱的》。那么后来呢，黄渤在宣传的时候呢还很幽默地总结这个原因，说因为小孩丢了，所以说只剩下亲爱的了。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分享的是影片《亲爱的》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渤和赵薇等人共同演唱的《亲爱的小孩》。我们简单说两句这首歌哈，它并不是为这部影片量身打造，和电影最初的名字一样，也不是有意为之。这首歌的原唱是苏芮，是1985年的影片《法外情》的主题曲。不过呢，因为歌词内容和电影非常搭，所以说主演们包括黄渤、赵薇、张译等人就重新录制了这首歌当做他的主题曲，一起来分享吧。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来自黄渤、赵薇等人的共同演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同样由黄渤出演的影片《鬼吹灯之寻龙诀》的主题曲，但是呢是由陈坤演唱的《寻龙诀》。那么最近几年的黄渤这个怎么说，创作的节奏慢了下来，不像前些年那么高产，其中的原因呢其实有很多，录制综艺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原因呢他是有意为之，希望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导演行业，比如说一出好戏。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影院来观看这部戏哈。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啊。稍后呢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呢没有咱们的说电影，但是在11点的午夜拍案惊奇，近期呢由我为各位演播的漫长的告别是一部推理小说。明天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敲响，沉默迎着风月冲动，重复回忆里的惊恐，掩饰不住灵魂缝隙中，遗憾在滋生，不知的那。